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62集，相公。白玉堂无奈，指了指自己：“ 我是锦毛鼠。”他开玩笑的时候都叫我耗子。 那胖墩呢？ 他那是逗你呢。 白玉堂无语，然后对展昭使眼色，那意思解释一下。展昭抱着胳膊在一旁看好戏，白玉堂无奈拽着他姑姑的衣袖。 很晚了，你跟我回映雪宫，我娘做了桂花糕等你去吃的。 风姑姑似乎犹豫了一下，又瞄展昭，然后看白玉堂。 那你让他教我医学。 白玉堂默默看展昭，展昭搔搔头，白玉堂只好接着劝：“ 他那是独门绝学，只传自己人的。” 你俩都成亲了，不就是自己人吗？我是你姑姑。 风姑姑回答的理直气壮，这下倒是展昭和白玉堂愣了。 成亲？ 我俩什么时候成亲的？ 风姑姑看了看两人，随后扬起脸，很不解的嘟囔：“ 姐夫说你俩都一个被窝睡了，不是要成亲了才能一个被窝睡觉的吗？” 随后，风姑姑抱着胳膊，认真的问白玉堂：“ 你耍流氓了呀？”“ 当然没有了。” 风姑姑又看展昭：“ 那你不认账？我家玉堂很好的，你做了坏事要负责的。”“ 不如你做个主，你把她嫁给我，那咱们俩就是自家人了。”“哎呀呀呀 呀！”展昭话没说完，白玉堂一把拽住他头发，风姑姑还没答应一声好啊，就被白玉堂拽走了。展昭揉着头发跟上，风姑姑还很认真地教育白玉堂：“ 玉堂啊，你怎么好对媳妇儿动粗？”“ 是相公。” 山崖下的众人就见白玉堂和展昭尸体没抬下来，也没运下来什么受伤的女子，而是白玉堂拽着个活蹦乱跳的少妇下了山，还叫人姑姑。众人面面相觑，这什么情况？回去的路上，白玉堂的这位风姑姑和展昭闲聊了一路，风姑姑显然很喜欢展昭，两人甚是投缘。小四子累了一天，不知何时已经趴在小五背上睡着了，风姑姑瞄了他好几眼。此时啊，众人已经到了映雪宫门口，白玉堂就见风姑姑伸手轻轻戳了小四子的屁股两下，就拉住他：“ 等明儿个醒了你再逗着玩吧。”“ 小狐狸。” 展昭和白玉堂一愣，看着他。这时宫里陆雪儿跑了出来，原来陈心儿提早回去报信了，说是二公主来了。“ 小妹。” 陆雪儿跑出来，风姑姑立刻眉开眼笑，跑去跟她姐姐相见，两人像是有一阵子没见了，手挽手有说有笑就往里走。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展昭似乎有些不解：“ 她是你娘亲的妹妹，不应该是你小姨妈吗？为什么叫姑姑？”“ 她一定要人家叫她姑姑，不准叫姨妈，叫了姨妈她要发脾气的。”“ 这么奇怪。”“说说疯嘛，又好像不是很疯的样子，就是稍微有点怪。”“ 别看她神神叨叨的，不过有很多事情比明白人更明白，何谓天赋异禀。” 白玉堂说着瞄了一旁小四子一眼，展昭也点了点头，他竟然一眼就认出小四子是小狐狸，的确是不简单。“ 哎，对了，你姑姑叫什么名字？”“ 真名不知道，我外公给她取的名字叫陆灵儿。” 白玉堂说着轻轻一碰展昭：“ 她貌似很喜欢你。”“ 那是，我人见人爱嘛。” 这时就见里头白夏也迎了出来，白玉堂赶紧将箱子给展昭：“ 猫儿藏起来。” 展昭赶忙将箱子藏在身后，白玉堂跑去前边引开白夏的注意力。展昭悄悄拿着箱子和小四子他们一起跑去客房了，准备先将箱子藏在自己屋里。展昭抱着箱子跟小四子萧良一起来到了别院。这映雪宫规模庞大，关键是晚上太漂亮了，漫山遍野的珍珠梅都闪烁着淡淡的荧光，地上的云雾似乎也浓厚了一些，美轮美奂。月牙儿带着众人来到了后院，一进老大的院子，众人都在，公孙正赏月呢，仰着脸，一旁赵普正跟包大人下棋。 你抱的什么回来啊？ 要藏起来。 展昭回过神，立马问哪间屋子是自己的，众人都伸手一指。展昭赶紧跑过去，进门四处转了转，感慨了一下， 这客房真是大到离谱呀。 跑到里屋，展昭觉得有些奇怪，怎么好像有人住的样子，一股熟悉的感觉，顺手将箱子放在了床上。展昭打开柜子，里头一大排白色的衣服，白的都黄眼睛。展昭算是明白了，感情是白玉堂的房间。这时外头月牙儿捧着一碗汤和几样点心跑了进来。 展大人，少爷说要在前边陪公主他们聊一会儿，让你早些睡。 一股白家媳妇儿的即视感。 展昭搔搔头坐下喝茶。这时陈心又跑来了，手里拿着个大盘子，在外边分了一圈又飞奔进了。 哎，吃柿子吗？可甜了。 展大人尝尝，我们映雪宫的柿子最出名了。 月牙伸手拿了一个，又给展昭一个，展昭接了一个剥起来。陈心和月牙也在桌边坐了，剥柿子来吃。展昭瞧了瞧两人，有些纳闷， 这俩丫头怎么不去别处吃啊，偏偏在我跟前吃，是不是有什么想说的？ 展昭吃了两个柿子，见俩丫头也吃了两个，忍不住问他俩， 你俩有事情啊？ 有啊。 什么事？ 看着你啊。 看着我？ 少爷吩咐的。 哎，我都那么大人了，找你们俩丫头骗子看着我干嘛？ 保护你啊。 哼，我在映雪宫还能有危险不成？ 不是，一来是映雪宫地势比较复杂，少爷说你不认路，要是跑出去迷路跑不回来，再不小心掉温泉里就不好了。 看不起我。 二来呀，二公主好像很喜欢你的样子，你惨喽。 我惨什么？ 话刚问出口，就见门口人影一闪，几个影卫喊了起来。 什么人？ 自己人自己人。 随后是天尊的劝解声。展昭抬起头，就见门框上扒着个人，是风姑姑，正探头看着他。展昭又看了看陈修和月牙儿， 这是干嘛？ 找你玩来了。 怎么玩？ 二公主，我们去院子里玩吧，那里人多。 月牙儿跑出去，一边挽住陆灵儿的胳膊，一边往外拽她。陈修也跑出去，挽住她另一边胳膊。 是啊，二公主，吃个柿子吧。 两人拽着陆灵儿往外走，但是陆灵儿一方面貌似对人多和柿子有些兴趣，一方面又一个劲儿往后看，好像是想找展昭玩，咿咿呀呀在门口不肯走。展昭倒是明白了，估计陆灵儿和小孩一样相当缠人，白玉堂怕他一直缠着展昭，展昭会不方便，所以派了陈修和月牙两人在这儿守着，帮忙引开注意力。展昭摇了摇头，叫住俩丫头，对陆灵儿招了招手，伸手帮他剥柿子。陈修和月牙对视了一眼，陆灵儿已经跑了到展昭对面坐下，乖乖拖着下巴端详他。展昭给他剥了个柿子递过去， 见他吃了一脸，又拿帕子给他擦。陈星和月牙对视，门口的殷侯就招呼俩丫头：“ 你俩不用管了，他对所有官人都有一套的，特别是这种孩子气类型的。” 陈星和月牙一听，那感情好啊，原本这位二公主一来，他俩就什么都不用干了，追着他到处跑就行了。这下好了。屋子里，展昭有一句没一句跟陆林儿聊着：“ 你和玉堂在开封府都干嘛？有没有什么趣事？玉堂好像很开心的样子。” 展昭挑了几件有趣的案子跟他讲，陆灵儿一会儿哈哈大笑，一会儿又紧张案情，听得十分投入。展昭觉得他除了某些时候比较天真之外，沟通起来还是蛮正常的，不过有的时候思考角度好像和正常人不太相同。展昭觉得魔宫有不少人应该能跟陆灵儿成为朋友， 要不然这次给白伯父出完寿，带他去魔宫得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